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商喜周工作室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嗨，你的锅铲》，作者应亮，第50集。迟迟汗咬牙，妈的，这医生的画风他完全不知道怎么接。 给他留点空间，这条路到底该怎么走，走成什么样子，最终还是他自己选择的。 赵医生说完，又看了眼迟志涵。 本来你只是局外人，配合一下，根据合同收些钱，皆大欢喜。所以你也一样，和抑郁症病人谈恋爱这条路也是你自己选的。后面哪怕会难，你也要记住这句话：齐成的命在你手上，你们两个人的幸福也在你手上。你要拉着他一起参与，不但救人一命，还能让你自己幸福。 威胁完，给完压力，赵医生又开始不正常。 齐成很不错，他要是健康，我要是有女儿，我都想介绍给他。 迟迟还一点都不想提醒，上次让他们两个不要谈恋爱要安稳的人，似乎就是赵医生自己。 而且最近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赵医生的手指敲了敲桌面，表情有些凝重。 齐成的爷爷可能快不行了，如果正好是在减药期的话，你需要24小时盯着他，上厕所、洗澡，所有的事情不能让他一个人。 好。迟志涵心里咯噔了一下，应了一声。那个年三十戴着红色围巾笑得跟孩子似的老人快要离开这个世界了，而齐成暂时还无法去看他，这得多痛。 其他的没什么了，保持联系，最好每天晚上的邮件你能回得详细一点。你自己心里觉得不太对的时候，记得找我徒弟。 赵医生很殷勤地示意迟志涵带走那张他刚才试图假装没看到的名片，又看向门外。 齐宁，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不？ 迟志涵转身和在门口站了有一阵子的齐宁对视，他们两个电话过好多次，邮件也互通过有无，但是真的见到面还是在第一次面试的地方，迟志涵仍然会觉得有点尴尬。那个时候哪里知道他们两个以后的羁绊会那么深，早知道这样他就再多要点工资了。齐宁看起来完全不尴尬，齐宁似的开门见山。 齐成的律师把任俊友的事情告诉我了，你打算怎么处理？ 告？ 要不然还怎么处理？齐宁打击的不遗余力。 告不赢，给你再好的律师都不行。国内版权这块本来就不容易搞定，你这个还是菜谱，而且创始人也不是你，是你妈妈。 迟志涵吞了口口水，他还是习惯跟齐宁在电话里沟通。 开除行吗？ 齐宁提供了方案，见迟志涵犹豫，他又提了一个。 还是直接让他在业界除名？ 迟志涵突然很想念齐成，齐家人除了齐成正常的真的不多。 会不会太过分啊？ 说到底那不过只是个菜谱，虽然对他来说意义非凡。齐宁耸肩， 他抄袭的时候也没觉得过分。 也对，迟志涵突然有了种小孩子告完状家长帮他去评理的感觉，问的时候不自觉地尊敬了。 开除很麻烦吗？ 比业界除名省钱。 对齐宁来说都不麻烦，不过单纯从效率来说，齐宁也赞成开除。 那就开除吧。 迟志涵现在心里都在想齐成爷爷的事，私厨和任俊友为什么就觉得远了？任俊友的事情让迟志涵第一次感觉到了林金武一开始说的所谓的抱大腿，只用了半天时间，这个人就干净利落地从公司消失了。没有人问为什么，他的美食视频都是露脸视频，所以微博没人接手，清算了广告，改了密码之后就被存入冷宫。 这个最近一直让林金武吃不好睡不香的人就这样走了。迟志涵收到公司邮件后，对于惩罚力度到底有没有太大这样的问题纠结了几秒钟，然后就被往画室走的齐成吸引了注意力。 你不要进去。 迟志涵就坐在楼梯附近，一伸手直接拽住了齐成的衣角，力道很大，齐成的毛衣直接被他拽成了裙子。齐成无语。赵医生走后，迟志涵已经在这里坐了一个下午了，虎视眈眈的，只要齐成往画室走就会被拦下来。一开始以为是昨天他画到了通宵，所以下午乖乖地躺了三个小时，结果起来后迟志涵还是坐在这里，摆了一堆的零食抱枕，外加名字古怪的小说，守着楼梯严阵以待，表情就像是画室里有洪水猛兽。 怎么了？ 齐成仍然是一贯的轻柔语调。迟志涵一整个下午都在纠结，他知道自己根本做不到，明知道画室里有木炭和安眠药，还能够假装没事让齐成每天大部分时间都窝在里面。他内心深处其实非常赞成赵医生那个把东西全部没收，拿着木条子打屁股这样的建议，简单粗暴的特别适合他迟志涵。只是到底没有那么大的胆子，也怕真这样做了会刺激到齐成。在今天之前，迟志涵从来没有想过要进画室，那个地方更像是齐成的安全堡垒，属于他一个人的地方，他根本没有想过硬闯进去打扰。而齐成自从迟志涵上次说了害怕之后，进画室就再也没有关过门，迟志涵以为这是他们的默契，却没有想到齐成居然闷声不响地在里面藏了这些东西，用来离开这个世界的东西。这么安静敏感的人，每天坐在画室里看着那些东西，只是想象一下这样的画面就让迟志涵不寒而栗。 赵医生说你再过五天就可以减药了。 迟志涵把垫在背后的抱枕抽出一个塞给齐成，做出一副想要促膝长谈的样子。他不想齐成进去，下意识抱着能拖一会儿是一会儿的心思。齐成犹豫了下，结果做好之后才小声嘀咕了一句， 我还有两张没画好， 再画不完晚上又有可能通宵，第二天继续被迟志涵叉腰骂。虽然并不排斥被迟志涵骂上床然后抱着一起补眠，迟志涵直接忽略了齐成的嘀咕，他现在满脑子想的都是那些木炭、安眠药，还有齐成的爷爷。 赵医生还说你这十年来减药过好几次都没有成功。 嗯。 齐成低低应了一声，他很不喜欢同迟志涵聊自己的病情，一直害怕，怕迟志涵到了最后会变成和他家人一样，把他当成易碎玻璃一样供起来，所以每一次迟志涵提起他的病都只是随意的应一声，不愿意多谈的样子。迟志涵大部分时候都不会再追问，他个性温和，不喜欢做为难人的事，只是今天似乎有些不太一样。 为什么？ 不但追问了，还拿出了那本齐成一直痛恨的病历，翻出做了标记的那几页，摆明了要一个个追问的架势。齐成眼神闪了闪，不说话了，抿着嘴坐着，盯着那本东西。面对齐成最近难得的不肯合作，迟志涵歪歪头，伸出右手食指，戳了戳齐成。齐成往边上挪了挪，嘴巴抿得更紧，迟志涵跟着挪了过来，伸出右手，这次用了两根手指继续戳。齐成的脸微微泛红，身体想要继续挪，理智却觉得再挪真的挺丢人，于是挺直着腰杵在原地不动，脖子开始涨红。高高大大的一个人红着脸抿着嘴坐在地毯上， 莫名的懵。本来想逼问的迟志涵忍不住眉眼弯了弯，上身前倾，凑近齐城看他的眼睛。他赌气的时候眼底水汪汪的，因为情绪不好眼角会微微有些泛红，红的迟志涵心里痒痒的，于是忍不住又凑近了一点，看着齐城身体更加僵直紧张的样子，嘴角弯了起来，拉起齐城的胳膊转了个身，直接躺在了齐城的腿上，手里还拿着那本病历。关于为什么会失败，赵医生已经和迟志涵说了很多，他本来就只是想找个话题让齐城上不了楼，结果却被他的别扭蒙软了心，再次开口已经变成了逗弄的语气。 说嘛。 这回直接用手去戳齐城的大腿，笑眼弯弯，仿佛他问的问题普通的像是明天要吃什么。 很重要吗？ 齐城反问，意识到自己语气不太好，又闭上了嘴。齐城被调戏的心情很糟，这和前几次胡闹一样的欺负不同，这次的问题他笑不出来，特别是迟志涵用这样哄人的语气对待他的时候，心里突然就闷闷的。迟志涵看起来好轻松，在见过了他所有的病例之后，齐城突然不喜欢迟志涵的轻松，好像他刚刚看过的不是病例，只是那些名字奇怪的小说。所以齐城皱起眉头，微微抬了下腿，不想他靠得那么近。这种感觉像是突然发现迟志涵其实并没有那么喜欢自己一样，心里很闷。可在腿抬起来的那一刹那，手下意识地护住了就要滑下去的迟志涵，然后僵在原地。天，到底在干什么？懊恼，自我厌弃，再加上不知所措，齐城只能木着脸看着迟志涵坐了起来，微微皱着眉头观察他的表情。齐城的表情不会太好，所以迟志涵脸色变得凝重，又去看他的监测仪。迟志涵低着头，齐城只能看到后脑勺，明明已经很不开心的情绪终于开始翻涌起来。 你看，你其实也分辨不出我哪种情绪是发病，哪种情绪是真的不高兴。 齐城听到自己不受控制的开口，心里拧了一下，痛得呼吸滞了滞。 本集结束了，喜欢就订阅分享吧，我们下集见。